熊瞎子吃饺子。一个大冷天的早晨，外面雪积得厚厚的，小红那可不冷，她在热炕上睡得正甜呢。忽然什么声音把红娜吵醒了，她睁开眼睛看看，爸爸妈妈都不在，墙上挂的猎枪也没有了，知道他们一早打猎去了。忽然红娜看见窗外有个黑影，像人又不像人，个儿特别大，他一会儿蹲下一会儿站起，摇摇晃晃地向窗口走来。红娜急忙穿上衣服跳下炕来，两只大眼睛紧紧地盯着那个黑影。只见那黑影走近了走近了，砰的一声把两层窗玻璃都撞碎了。哎呀，从破窗洞伸进来一个长长的嘴巴，张得有碗口那么大，一会儿把一条红红的舌头微微拖着，一会儿把嘴扎得呱嗒呱嗒响。不好了，是只熊瞎子。小红娜真害怕，她才九岁呀，她想叫人来救她，可是邻居家离得太远，喊破喉咙人家也听不见。熊瞎子嗷嗷地叫着，使劲把脑袋往里钻。小红娜急得抓起几块木炭照着熊瞎子的脑袋狠狠砸去，熊瞎子却不慌不忙，一块一块用嘴接住。红娜看见熊瞎子不怕砸，才想起妈妈说过，熊瞎子是山里力气最大的动物，它发起脾气来，一屁股可以在地上做出个坑，一巴掌可以推倒一堵墙，怪不得砸几块木炭他一点儿不在乎。怎么办？熊瞎子接住木炭，咯嘣咯嘣咬了几口，才知道不是吃的东西。他发火了，一使劲儿，两只前掌又抓坏了两块窗子玻璃，连窗框也拉得掉下来一个。一个毛怂怂的大脑袋一下从破洞里伸了进来。红娜一急，想出一个办法。她不怕砸，就用开水烫。她马上拿起热水瓶，倒了一碗开水，朝熊瞎子脑袋上泼去。可是，冷风从窗洞里吹进来，泼过去的水让风一吹就不烫了。水从熊瞎子的脑袋上流进嘴里，他还吃得挺舒服哩。熊瞎子的头颈越伸越长，两只前掌扒得窗子摇摇晃晃，咯哒咯哒的响，屋里暖烘烘的，真想钻进屋来。红娜轻轻地对自己说，红娜别害怕，要勇敢要勇敢。他眼珠转了又转，忽然又想起爸爸说过，熊瞎子挺馋，对，先给他吃，有吃的，他就不会闯进来了。红娜赶紧打开碗橱，端出吃剩的半碗水饺来。他左手端着碗，右手拿双筷，走进窗子，夹了一只水饺向熊瞎子嘴里送去。真的，熊瞎子张开大嘴，一口把水饺吞了下去。好吃，好吃！他连忙又张开大嘴，等着吃第二只。一只，两只，三只， 红娜眼看着碗里的水饺越来越少了，她也就越喂越慢。她心里喊着：“爸爸呀，妈妈呀，快回来呀，快回来救小红娜！”红娜看看碗里只剩三只水饺了，吃完了怎么办呢？熊瞎子的喉咙这么大，小小的水饺哪够他吃？他越吃越想吃，不喂他就会一下子闯进来的。在这最危险的时候，小红娜看见了挂在墙上的一杆小秤，突然想出了一个好办法。他一把抓起秤砣扔进火炉里，红红的炉火一会儿就把秤砣烧红了。这时候，熊瞎子已经吃完了最后一只水饺，又把头颈伸得长长的，嘴巴张得大大的，等着吃水饺呢。红娜赶紧用火钳钳住烧红的秤砣，对准熊瞎子张大的嘴巴，一下塞到他的喉咙口。哦！熊瞎子大叫一声，呼隆一下蹦开去，就在地上直打滚儿。只见他四只脚乱抓乱扒，地上给抓出了好几个坑坑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就不动了。红娜紧张的满脸淌着汗，睁大眼睛看着熊瞎子打滚儿，连爸爸妈妈回来都不知道。红娜的爸爸妈妈打猎回来，看见窗前躺着一只大熊，可急坏了。妈妈发疯一般叫了起来：“红娜，我的小红娜！”爸爸举起猎枪，对准熊瞎子的脑袋就是一枪，砰！红娜听见枪声，才像做梦刚醒来一样，叫了起来：“别打了，别打了！熊瞎子吃火饺烫死了。”他急忙把烫死熊瞎子的事告诉爸爸妈妈。妈妈一把抱起了红娜说：“啊，我的小猎手，勇敢的小猎手。” 青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